星期日晚黑似雲來，繼續有我鬼故王，繼續有花先生，咁樣繼續不變啊！有我哋琴晚嘅嘉賓阿韓宇啊，楚霸王就琴晚咧就阿韓宇咧就講咗好多呢個關於靈體嘅故事咧，就俾我聽咧啲靈異嘅個案啦。今日嘅話題轉一轉啊，轉去邊度咧？今日我哋講下啲妖精先。先由妖精入手，妖精咧來來去去咧，我諗大家都會，一聽妖精，通常咧我腦裏邊咧第一樣諗起一個狐狸精先啦，咁啊再由狐狸精咧，可能再諗下其他嗰啲不同動物嘅妖精咧，甚至乎咧去動物以外嘅一啲植物都會有嘅，可能樹精啊、花精啊呢啲咁樣嘅精啦。好啦，咁啊韓宇，點解你會對妖精呢個題目有興趣咧？ 因為有時處理嗰個靈界事件嘅時候咧，你發覺原來佢並唔係人間嗰個靈體嚟嘅， 係， 咁就原來係嗰啲妖精嘅靈體咯。咁佢哋嗰個點解分辨到佢哋有所唔同咧？其實佢哋個能量係大好多，佢哋可以同一時間影響曬在場嘅人。 有冇一個上限啊？你個所謂在場嘅人， 我覺得係一個範圍啦，即係嗰個範圍啦。譬如可能十尺啊、廿尺啊之內嘅人都會受影響。 咦？咁個宅界咪好彩？例如咧，喺佢係十尺嘅，我十一尺嗰個咪好彩？ 係其實又唔係喎。佢出現嘅時候，譬如佢現身啊，講緊啊，譬如佢我哋點解可以見即係揾？接觸到妖精咧，就係話佢可能有個人好懷疑有鬼上身個案之後嚟到咧，咁我哋發覺呢個並唔係普通嘅鬼。 你點樣發覺嘅咧？又係感覺嚟？ 係喺個感覺咯，同埋佢個能量好強咯。你一坐低，我哋已經見到唔係人嚟嘅，那個靈界唔係人嚟嘅，嗰、那個喺個人嗰個身入面嗰、那個嗰樣嘢啊，唔係人嚟嘅，佢個力量係。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點樣強化咧？你鬼上身都係單一啫，即係單一個人已出現鬼上身嘅狀況。妖精出現嘅時候咧，佢嘅能量係大到周邊範圍可能距離十尺內，唔係雲就嘔噶啦。佢一出現就係咁噶啦。但係我哋當然冇事啦，完全冇影響啦。但係普通一般，如果你個精神力唔夠強嗰啲人咧，已經又暈又嘔噶啦。 喂，我想問咧，點解問呢個問題咧？一陣間先去開股。你話唔係暈就係嘔啊？係。咁呢個係包括妖精，包括埋包唔包括埋靈體先？就係淨係妖精。 而我見可以有咁嘅能量，令到除咗嗰個鬼上身嘅當事人有呢個狀況咧，係得妖精得。 好。咁佢所謂嘔咧，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嘔唔嘔得出嘅？ 其實都係嘔啲氣啊，或者啲痰咁嘅嘢出嚟。 即係有嘢都會嘔到出嚟噶。 有嘢嘔出嚟嘅。 點解我問一個咁問題咧？就係、是、咧，我曾經咧見過有一個 case 咧，就係有一個 case 我哋係模擬探靈嘅，咁樣就去到一間叫做傳説嘅鬼屋嘅附近啦。咁啊，其中一位參與者咧，突然間咧就喺度作嘔。咁啊，係咧，走埋一邊，喺呢間屋，跟住咧就話呢間屋一定有鬼啊！我頭先咧，我行埋去感覺到啊，就想嘔，但係嘔乜嘢嘔唔出噶嚇。咁我即係我就喺懷疑緊啲究竟，喂，你係真係感應到啊嚇，定係做場戲俾我哋睇咧？即係我所以先問一個咁嘅問題咯。 基本上係有嘢都會嘔到嘢出嚟嘅。有啲好奇怪嘅嘢都嘔过出嚟，多少都即系绿色好似痰咁嘅嘢啊，呕出嚟气都唔出奇嘅，咁即系都唔出奇嘅。佢斋药都有，斋药但系冇呕嘢都有。 好啦，点解妖精系咁特别会令你呕咧？系比较机会大过系鬼咧？ 佢个能量系好犀利啊！佢落到嚟咧，佢可以同一时间可能控制你三个人都得。 三個人，頭先講過一個範圍啦，例如十尺喺十尺範圍裏邊，如果嗰十尺堆咗一百人喺度，就一百人啦。好，但我又想問一問啦，我哋不如去界定一下先啦。嗱，你講就係妖精啦，咁呢啲妖精係點樣嚟嘅咧？ 嗱，基本上咧，我接觸過好多妖精，佢哋都係喺地下下面好深嘅，或者喺啲深山度嘅。 嗯， 但係喺嗰啲人掘起樓啊嗰陣掘咗一個靈出嚟。 嗯， 咁佢咁啱嗰個人可以俾佢喺度修行住嘅，佢見到嗰個人個身體適合佢，佢就入去修行。 係。 其實都是借他身的。 那他自己本身怎樣來的先？他本身怎樣我們人都有媽媽生出來的， 他都是 妖精是怎樣來的？ 他都是生出來的，他都是本身是一個狐狸、即是一個動物來的、但是基本上他可能生前就已經是受到某一 個能量 去影響到他了。咁佢到真係一直喺度修行啦，我哋叫做修行啦，咁佢先可以去到变咗妖精。 好啦，一般人呢成日讲妖精呢，第一个妖精讲起就係狐狸精㗎啦。咁係咪狐狸最容易变精呢？ 狐狸同蛇。 狐狸同蛇点解 基本上都係最多都係呢两样。 点解係佢哋呢？ 我唔知道，但係问题我接触得最多妖精都係蛇精。 蛇精 最多， 同埋狐狸精， 狐狸精都好少， 系啊， 即系比較少嘅。 系咁啊，既然少，就講咗少先啦。咁啊，少到有幾多次啊？兩次、三次？ 唔止咁又。 咁啊，幾多次到咧？ 十次八次咯。 十次八次，咩機緣之下令到接觸到狐狸精咧？ 都係以為係鬼上身嘅開頭，開頭未正式去了解嗰陣，都係以為係鬼上身嘅。但係慢慢就發覺，咦一。即係當大家見面嘅時候就知道，咦呢個狐妖嚟喎，即係睇得到係一隻狐狸嚟嘅，其實係一隻好正式嘅狐狸嚟嘅。 係咁啊，你點樣睇到佢係狐狸？即係佢真係成個狐狸樣浮現咗出嚟。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成個狐狸成隻狐狸嘅，你見到一隻狐狸咁樣啦，喺個腦海中彈出嚟。 就唔係話 唔係鬼魂， 唔係佢真 係鬼個樣啊！ 即係佢唔係真係變咗隻狐狸，係你對眼。你自己肉眼的感覺覺得見到佢，唔好話咁啊，唔係視覺，我唔知點樣形容，佢唔係視覺，唔係感覺，但係喺你對眼出現一個虛幻嘅現象，係咪？ 總之出現一隻狐狸啦，即係等於鬼，我見到佢嗰個死相一模一樣。 係咪隻狐狸嘅模式都唔同？ 基本上大同小異。 白色、 灰色、白色都有啊。 灰白色。 係啊。基本上一隻狐精色一隻狐狸嚟嘅，係佢哋唔會話好似半人半狐狸咁嘅樣，唔係嘅。 派到一隻狐狸， 直情一隻好似狗咁嘅狐狸。 但係傳說話呢啲狐狸精咧，佢比佢嘅尾係比一般嘅狐狸長嘅，係咪？ 其實咧嗰個形態我睇唔到嘅，係。但係問題就係試過有一個狐狸精咧，佢可以用佢條尾撩，即係叫做騷擾其他一個嗰、那個有靈體喺身嘅人。佢入面嘅靈體係同佢相差，我諗十零個人嘅身位係有反應嘅，即係大家兩個人係互動 嘅。我記得咧係係咪你曾經回應過我哋一次節目係狐狸精嘅？ 係冇錯。 係啦，我都好記得清楚你係你啲回應嘅嚇。你當時咧就有一大個理論咧去講狐狸精係咩嚟噶嘛？ 係 係啊，咁可唔可以因為當時就我睇到啫，可唔可以啊？去重複翻一次喺當日所講嘅嘢咧。 基本上佢嗰次好似係你哋有個嘉賓， 係 就話點樣為之係狐狸精咁樣嘅。我冇記錯就，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楊 摩啦，楊 摩係咁嘅。咁佢我記最記得佢點解我會打個杯水咧，就係佢就係話妖精係要殺個人，唔知定害個人先可以變妖精。其實絕對唔係咁樣嘅。 即係你嘅理解係點樣咧？ 我嘅理解佢根本就係、是、佢生前嗰、那個生前或多數就係話佢生活範圍附近有啲人有修行嘅， 係 嗰、那個能量就佢就吸引到佢就跟住呢個人去修行，或者係叫做日月精華啦，你哋叫做即係話。某個地方的磁場可能適合修行，令到他有這個悟性，他才可以變到即是叫做超越了他原本是動物的範疇，他才可以變成妖精，即是所謂成精，我們叫做 咁但係你問我佢係咪一定害過人啊、殺過人嗰啲，完全唔係咯。 嗯，好嗱，我哋先界定咗就話，其實原來狐狸精咧或者任何妖精都好咧，未必一定殺過人嘅咁樣。好啦，但係我問題就係、是，究竟呢個就係點樣出咗一隻狐狸精出嚟？就係、是、究竟佢係完全係一隻動物，因為修煉而成為精咧，定係佢受到一啲修煉者侵入咗一個狐狸嘅軀體，借助狐狸嘅軀體嚟成精咧？ 是他本身的，不关其他的事。 即是第二个修炼者，我借他身体来成精，行不行？ 不会的，不会的。 例如灵体去修炼。 你灵体始终就是灵体，你人来的，怎么会变成狐狸精呢？ 但如果灵体去做修炼呢，会不会做到这样效果？ 你灵体你修炼，你看看修什么东西，你正正常常，如果你是修道教或者修佛教的，那总有些，你真的有这样的修为，总有些神啊、佛啊去指引你走噶啦，仲点会做呢啲咁嘅嘢咧？ 即系佢本身佢就系一只狐狸，佢系鱼精，佢本身就系一条鱼。 系啦，冇错啦，根本佢唔会变化，冇理由无啦啦人啊走去变咗只狗咁样，唔会咁样。 好啦，咁你接触得相对较为少嘅就系狐狸精啦。 系、 可唔可以讲一个实际 case 嚟听下，就系你接触嘅狐狸精嘅事件嘅经过咧？ 嗱，其实我接觸過狐狸精咧，而家都上即係仲有間唔中見下佢嘅。咁啊，因為佢亦都係處於一個修行者嘅身上啦，叫做。因為點解好似呢啲妖精咁咧，我哋就唔會帶佢走嘅。就因為點解咧？佢呢啲唔係害人，唔係成嘅，佢只係喺度叫做攞分啦。咁攞夠分，佢就真真正正升仙嘅啦。咁佢而家呢一刻都係妖精嚟啫，但係佢攞夠分真係幫人，或者係幫啲靈界。其實他們有這樣的能力去幫助人或者靈界，那就拿分就即是叫做升仙，叫做可以這樣 說。你說到現在還跟他有這個狐狸精有一個接觸啊、聯絡啊，那你是怎樣跟他接觸，跟他怎樣聯絡的？ 那他都是一個 用 WhatsApp 啊 都咁，佢都会 WhatsApp 噶，佢一系个人， 真系会 WhatsApp， 佢一个人个身上噶嘛。 哦、 但系佢唔系长期占用呢个人嘅身嘅， 系 而呢个人本身自己亦都自愿俾佢喺度继续修行嘅。 点解狐狸精唔系喺只狐狸嘅身度咧？点解要去咗人嘅身度咧？ 你要知道，其实要进化到人其实可以去。修行到更多，即系更高层次， 即系用人嘅躯壳可以修行。 因为你人是那个悟性是较高的。 那是不是个人呢被一只狐狸侵入，定是他本身的前身就是一个狐狸精带来你继续做修行？ 不是的，完全没有关系，是他的狐狸精咁啱见到这个人的躯壳适合他修行。 那他走入去。 他就有走入去。他亦都救了这个人几次。 这样对这个人就很不公平，无端端你拿我壳来用。 那个狐狸精当然问过他，他愿意才借他的身来用的。 那么他借他的身来用的时间，那个人是不是会得到一些，例如传说中可能有一些好运来到身上呢，例如财运啊、桃花运啊，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是人的误解的。即是成日都觉得喂，我们有少少神通的人就会特别好啊，特别成，其实不是，我们一样都是很勤力去做人。 但是因为呢，很多时候听见人拜狐仙呢，都是为了尤其是娱乐圈的人，就为了可以攞多啲 fans 啊，攞多啲人员啊，或者攞多啲好嘅工作啊。咁样如果是不是因为咁样嗰个人才肯俾呢个狐狸利用佢驱壳呢？ 其实都唔係嘅，你而家见到嗰啲人所谓拜嗰啲狐仙啊，难听啲讲句，我哋了解过呢，其实都係鬼嚟咋嘛。係嗰啲人自己觉得，哎，我而家拜緊狐仙啊，边度咁多狐仙俾你拜啊。 即其实是有狐仙，但狐仙就不是轻易被拜， 当然啦。 但刚才你讲的 case 就是说他借用他的驱壳，那个人就肯答应他，我觉得这个世界等价交换，为什么要 他没有交换的？你的人始终是人嘛，你自己都不修行，狐仙一走了你不是又是人？ 不是，他肯借给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如果无端问我借，我不会肯借给他的嘛。他当然有些东西， 那当然啦，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自己都想修行的，他那个思维都很清晰的，他也都很清楚这个狐狸精不是他控制得到的东西。 但他一少少好处都不给我，为什么要给他呢？ 咁好处我觉得不是好处咯。难听点讲句，这个人透过狐狸精，他可以直接见到啲灵界成个洞喺度嘅，俾我就唔睇啦。 但是有没有听过，即狐狸精真的可以给到好处人先？ 其实所有灵界都入某个程度上有咁嘅能力。 但是他会不会这样做呢？即係等於你係個人，你會唔會幫其他人去做呢樣嘢咧？尤其是 我要借你殼嚟用啊嘛，咪俾少少甜頭你咯。 嗱，尤其是你要知道靈界入面，你哋所謂嘅錢財對佢哋嚟講根本一啲用都冇。 佢冇用，因為我殼有用啊嘛。 佢 嗱，我而家借個殼俾你，我而家同你交換，你係狐狸精。嗱，我借個殼俾你啦 ，OK？ 咁你可唔可以幫我睇睇下期六合彩？ 嗱，其實如果係咁樣咧，我相信嗰個狐狸精唔會選擇呢個人。 係。 他本身的心態都是 很邪惡的時候、你只會招惹到邪靈、他去扮某一些扮一些妖即是狐狸精扮一些妖精扮一些神神佛佛去點騙你咯。 但是我真的很想不明白一件事，這個世界我們不要說真的等價交換，那當然有一個叫、利益的輸送的嘛，就是你要借我殼來用，我無端端不會借給你的嘛，那樣你但是 你又需要借我學來修練，我又沒理由肯答應你的。 那不是個人這樣想的嘛，他那個人他本身都是很正路，他真的自己其實都是想修行的， 是 那他才會這樣做咯。因為你給個狐狸即是那個狐叫做狐，我們好聽的叫狐仙，在他身上呢他整天都見到直接見到那些鬼鬼怪怪的、他是睡睡下覺可以見到那個年輕人躲在他床旁邊，好似嗰個真係嗰個唔知嗰套咩戲咁，個僆仔真係冇眼白嘅喎，淨係見到黑色個眼球，你唔嚇死啊？佢係成日都會見到嘅喎， 係 直接見到靈體嘅，佢同我哋唔同嘅，我哋要睇先睇，佢唔係嘅，佢係咪都睇到？ 但係佢知道自己俾狐狸上身啊嘛， 佢知道，佢知道。 咁樣佢有冇諗過將佢推走佢？ 佢其實唔係噶。不是说你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他喜欢就来，不喜欢你怎样叫他都不 来。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留在这里，没办法要他走。 其实你自己就是说的。 他真的肯走的。 他肯走怎么肯走。 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顺摊呢？ 他都 不是害你，他霸他又不会长时间霸你的身，但是间不少要借你的身来做某一些东西，即是叫做、可能借你的身来拜下佛啊拜下神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他真的用你的身做些什么东西，他不会的。 即是跟现在我们一般听到拜狐仙那些是两回事呢？ 两回事，其实即以我们的能力感受到现在所谓的人拜那些全部都是那些鬼来的，不是真的狐仙来的。 那我想问你了，狐仙给人第一个感觉呢就是雌性嚟嘅，究竟系咪咧？究竟狐仙系咪有分雄性同雌性嘅咧？ 咁一定啦，动物都有分男女啦。 咁样系咪雄性雌性都系狐仙咧？都可以能够可以上到身咧？ 当然啦。 会唔会男嘅会拣翻男嘅，女嘅拣翻女嘅咧？会唔会？ 都唔会嘅，冇特定嘅， 冇特定， 冇特定， 冇特定嘅。咁而家同你话系有联络嗰个咧，男定女嘅？ 女嚟啊！ 本身系人系女， 都系女嚟。 哦，狐仙都是女 的，都是女的。 哦，咁佢相處得好唔好？ 都冇乜嘢嘅， 都冇乜嘢， 冇乜嘢嘅，冇咩特定嘅交易，亦都冇話特定嘅條件。佢嗰個狐仙中意嚟就嚟，中意走就走。 咁喺你遇過 case 裏邊咧，有冇啲棘手啲難搞嘅狐仙嘅事件個案啊？ 狐仙其實並唔難搞啊。蛇就勁，蛇就麻煩啲。 你好似好想搶住講蛇咁樣，咁就講蛇啦。 因為我見得最多嘅就係蛇精啊嘛。 好，咁啲蛇精，咁我哋又睇翻啦。蛇精，你覺得係相對比較多啦，係 冇錯。 香港多唔多？ 多， 香港多。 多， 佢係蛇精係咪周圍都會出現？ 其實係好多時候我都係嗰啲人食咗落個口度嘅，經過啲食物。 有少少不明白，这里怎么吃下去呢？ 它的靈，可能他们吃蛇筋啊，或者是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人家的靈在那个食物里入了个口里。 跟着怎么 借住他身用住先。 借来用樣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呢都有分正和邪的。妖精他都不是一面倒说，喂，成日听人说，一定是害人的，其实都不是。靈界佢都唔係全部都係害人嘅。首先你哋要搞清楚，即係某個程度上，成日都係你哋啲人咧，一出現有鬼嘅時候，又話要打，又話要殺，搞到佢哋反感。佢反感咪同你撐到痕咯。佢唔係害你都變咗好似害你咁。其實佢哋真實唔係咁，因為我哋睇嘅係真相啊嘛。但係你哋表面了解嘅 只是你想的事實不是這樣的、你真的 要 去了解靈界，真的虛心一點聽人家說什麼、不要一面倒就說哇我要找師傅殺他、啊、追他，他一定反抗、啊、很正面的、這個、 是好了。那蛇精他又是、本身是一條蛇啦，他需要做什麼修煉呢？ 他蛇精的特點會不會跟蛇的個生活啊，亦都会系好相似啦。例如一个人俾蛇精啊攞咗去驱壳嚟用，佢会唔会真系有条蛇咁喺地下度躝嘅？ 佢会打蛇饼。我见过，我亲眼见过一个人打蛇饼。 喂，讲嚟听下呢个 case 咁特别，打蛇饼 系冇错。咁啊，即系一个男仔嚟嘅，咁佢就即系当然见到我哋之后咧，佢现形啦。咁现形出嚟咧，嗰、那个蛇就将佢个身扭曲啦。扭曲就好似嗰啲自由體操咁啦，玩瑜伽咁樣扭埋一紮啦。我只可以咁解釋，佢真係扭蛇餅嘅。夜晚黑，原來呢個人嘅屋企人都發覺佢喺屋企都係咁。 但係我想問佢呢個所謂打蛇餅咧，呢一個咁樣嘅動作係咪已經超越咗人類嗰個扭曲嘅極限嘅咧？ 有少少， 有少少。 就係唔係好誇張，即係唔係話將個頭360度擰去後面咁，佢又唔係咁。所以總之在他的身許可的扭曲狀況之下，他都會都有辦法扭埋住。 你是親眼見到的？ 親眼見到。 咦，咁你只係睇到佢瞓覺，你先見到嘅係咪？ 佢唔係啊，佢喺我哋面前現形啊嘛，佢咪打蛇餅咯。 哦，即係你唔係話真係走去喺屋企睇到佢。 係啊，佢個人咪好似條蛇咁，咁係咁係咁時咁樣。 係佢話俾你聽啊，定係你發現咗叫佢？ 佢現咗形之後就係咁樣噶啦，唔需要講嘅。一睇下阿朱阿狗一見到佢，知係蛇。 你見過呢啲 case 幾多次？ 好多啊都。 好多啊！ 我諗二三十次。 二三十次有排講啦，真係大家唔好走開啊！如果唔係，聽唔到蛇精啊，究竟係點嘅樣嘅？ 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推出以嚟反應熱烈，多謝各位奇案迷捧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聽，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 S1 計劃，然後在網頁裡面搜尋東頭灣道99號第一季，就可以享受節目。 無論買餸、行街、吃飯、坐車、睡覺，還有 喂，佢裝模啊！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 韩宇啊，蛇精除了打蛇饼之外，还会做些什么？ 好，即是他会令到那个人好像条蛇咁，好像条饭铲头咁，成个人系咁喺度转转转转转。 咁会唔会听到笛声啊？跟住 佢冇嘅， 嗰啲印度嗰啲系咁样噶嘛？ 嗰啲系搞笑嘅啫，但系佢真系好像条蛇咁，好系嗰个动作完全变咗条蛇咁嘅，好得意。 佢突然间伸条脷出嚟咁啊！ 佢又冇伸條脷，但係佢蝕咁樣係咁轉咯。你睇到佢人就知道話呢條蛇嚟喎。 我想問咧，佢係咪同狐精一樣嘅上人身，都係純粹為咗借，因為人有手有腳可以幫佢做一啲修煉嘅，係咪咧？ 可以咁講咯。咁有啲蛇，即係咁都要睇翻佢本身個靈體惡唔惡嘅。咁、有啲真係就係、是、惡嘅害人嗰啲咧，基本上佢就。擺唔得耐噶啦，一定嗰啲就一定要掟佢走噶啦。 點解要害人？ 其實冇意思嘅，佢哋我都係覺得 真係鬼都有精神病嘅，唔係講笑。佢本身有問題咧，即係一個鬼，我即係當講咗鬼嗰個問題先，就係話一個有問題嘅鬼死咗都係，佢嗰個鬼都係有問題，個思維都係有問題。 即係本性啦， 係啦，即係你可以講係個本性啦。佢中意殺人就係永遠都係想害人，但係害唔害到人有一個問題啊嘛。佢想未必就代表做得到啊嘛。 係。 咁但係佢哋有咁嘅能力去超越咗佢本身嗰、那個嗰、那個做蛇嗰樣嘢，佢已經超越咗。佢做咗精之後咧，其實佢哋好識諗嘅，佢哋都係想修行多啲，就升去更高層次啊。佢哋好少話。再去專登走去殺人啊！我就真係好少見到呢啲害人嘅妖精，我真係好少見。 咁我想問你喺你處理嘅蛇精 case 裏邊，有冇一啲係真係你唔好話驅走佢啦，即係用咩方法去呢一個勸佢離開身體咧？有冇呢啲 case？ 嗰啲基本上冇得勸噶啦。佢真係唔肯走嘅，就直接捉佢掟落地府。 有冇試過噶？ 有試過。 讲嚟听下，我想听下点样直接掟佢落去地府嗰度。 即系嗰啲嗰个蛇，基本上佢好顽固啦。佢就永远都系想净系占用人哋个身啦。佢又唔系想修行，又唔系性嘅，即系永远都系想做人。佢想做人就系咁简单。咁啊，永远都系占用人哋个身。咁就我哋梗系唔容许啦。咁讲又讲过，劝又劝过，佢都唔肯走咧。咁直接啲咯，将佢嗰个成个妖精嘅灵。掹出嚟就掟落地府， 问点样掹啊？真系用手掹噶？ 咁我哋都系要透过念经嘅，要透过念经，跟住就做一啲法事，即系将佢成个灵带出嚟啊！带出嚟之后再直接有嗰啲鬼差上嚟接佢哋走噶啦。佢哋走冇得走嘅，因为我哋一叫做我哋有个能力就系话。通知地府，通地府就直接揾嗰啲牛头马面上嚟，一上嚟就拉噶啦，直情听到嗰个人嗰只上咗身嗰人喺度惨叫啊，即系你睇到佢反应好惊好惊之后，直情系睇到佢俾人拉住走啊， 咁你而家你处理过一个咁嘅 case， 咁啊嗰个系点样识翻嚟嘅咧？定系佢揾你求助？ 其实某一次基本上每次都是除了他很鲜明一出现的时候就话给他那个当事人听，我是什么妖精，其实我纯粹借你的身来修行的。如果不是这样，一般都是归纳了他那些灵界事件入面，就是当他被鬼上身，这样去我们去了解之后再引发到他的能力出来就先现形的。 咁喺你嘅認知裏面咧，蛇咧嗱一種毒物啦。咁蛇精係咪相對我心腸都會歹毒少少嘅咧？ 其實冇關係嘅，呢個毒唔毒係好受嗰個人，即係佢本身嗰個靈體第一，佢本身嘅本性，佢先會想咩人身嘅嘛。佢中意害人，佢咪想翻個害人嘅身，個人壞人嚟嘅本身，佢咪先會咁樣做嘅嘛。好少話。佢專登去一個好嘅靈界，又走咗去一個壞嘅人度，就唔係咁多嘅，真係唔係咁多嘅，即係好平衡嘅一樣嘢。 嗱，咁狐精啦、蛇精咧，就係你見得最多嘅啦。咁你自己仲有冇見過其他唔同嘅妖精咧？ 樹精啦、花精都見過。 樹精係點樣係遇到嘅咧？ 都係嗰個好似鬼上身咁樣。出現咗喺一個人度， 唔係喺棵樹度，反而喺一個人。 佢入咗個人個身度嘛？ 點解佢走入去啦？你話咧？ 其實難聽啲講句，佢哋冇咁醒目，但係咧佢哋就想修行，佢哋就係個人撞咗落去嘅啫。佢本身企喺度，佢唔喐嘅。嗰棵樹係唔喐嘅，係嗰個人走埋去嗰棵樹度撞咗佢落去。佢個靈咁啱走咗出嚟，就係咁簡單。 即係會唔會係去有陣時去郊外旅行啊？人有三急啊，走去棵樹後邊去大小解嗰陣時候就出事咧？ 可以咁講啦，好多時都係跑撞到嘅。佢喺個山，即係嗰啲人咧跑撞到啲靈體入個身度嘅。個靈體避想避佢都避唔到。 哦，即係人撞佢嘅。 係啊，個人撞到落去嘅。 咁啊，就冇講呢啲，即係因緣際會啦。係啊，無端端你自己可以即係能夠咁樣撞到落去嘅嚇，咁啊喺其實 統領咗咁多，即係唔係統領，即係一個叫做總括咗咁多種咁多唔同嘅妖精啊嚟睇啦。你覺得最可怕係咩妖精？真係可怕？ 最可怕其實唔係妖精啦，係魔， 係魔， 魔，即 係又可以界定下魔係點樣？ 嗱，其實咧，佢哋嗰個真係純粹我感，真係感覺到邪惡，就真係淨係魔一種啫。 嗯， 妖精其實並不可怕，喺我個感覺上佢哋。跟人冇咩分別，佢哋都係嗰個有求之性，佢哋肯去改變嘅魔咧就唔會翻轉頭嘅，佢真係要害人或者佢害唔到你都要都唔會改好啦，好惡搞嘅。我話俾你聽，其實去到妖精嘅層次已經唔係一般所謂法科師傅搞得掂嘅嘢，去到魔個層次更加唔使搞， 唔使搞即有得去。 是他们搞不处理不到的了已经。因为为什么呢，能够撞到魔本身的人都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这个是我说的。嗯。他的人本身有问题，基本上我们都救他不到的。 那么为什么有得自生自灭？ 灵界可以顶住一阵。 嗯。 啊，我讲个很简单一个故事。 好啊。 有一个女仔，那就她是養了好，即係拜好多嗰啲泰國佛牌嘅。 嗯， 咁呢個女仔咧就喺澳門度做嘢嘅，呢件事好近期發生嘅啫。 嗯， 咁就佢就貪過癮啦，因為佢好信呢啲嘢，咁就跟埋啲朋友過嚟香港呢邊咧。咁跟住咧就開始，因為我哋咧就唔主張人拜即係佛牌呢啲嗰啲嘅。 嗯， 咁跟住咧就開始就佢有啲朋友。最開頭買嗰陣好似好所有嘢順風順水喎，跟住之後隔咗一段時間開始出現問題，所以佢就跟住啲朋友過嚟咁解嘅啫。咁、 嗯、 但係咧，佢原本過嚟嗰啲朋友咧問題就不大嘅，因為佢哋原來養咗可能兩三個嗰啲咁嘅佛牌，咁、嗯、就出現即係開始感覺到咦間屋有鬼喎，點解會咁咧？佢、嗯、又覺得啊，點解我啲佛牌唔會保護我哋咧？咁樣所以即係為咗呢個原因走嚟過嚟揾我哋嘅啫。咁一過嚟之下咧，咁佢啲朋友就好簡單咁處理咗啦，因為佢啲佛牌基本上我哋就毀滅咗佢嘅，燒咗佢嘅，我哋就燒嘅、嗯，即係費事其他人執咗再攞翻去咁搞，得個搞字係咪先？ 係。 咁我哋咧就會多數都會問嗰啲靈真係有靈界喺度嘅佛牌，我哋就會問佢最後一次，你究竟想唔想？我而家俾多條路你翻去投胎，你去走唔走、 嗯？ 大部分嘅都會肯走嘅。冇問題嘅， 係 咁去到呢個女仔嘅 case， 點解特別就係話佢撞魔咧？好得意，佢本身咧佢家姐死咗嘅，咁就入咗佢個身度， 嗯， 咁就一直就係喺度啦。咁就佢本身拜嗰啲鬼仔咧就好多，拜嗰啲佛牌好多好多個，我諗為數有幾十個，我諗佢淨係嗰度買咗幾十萬， 嗯， 咁就好，我哋開始。就想帶走佢啲嗰啲佛牌嘅時候咧，十幾個都冇問題嘅。 嗯， 咁開始佢個人咧開始失常啦，佢反抗就開始喺度話自己係咩神啊咩成啊，我哋已經一睇就知道佢喺度扮神扮鬼。 嗯哼， 跟住即係嗰啲咁啊，即係又做埋啲好得意嘅行為啦，即係又話你佢睇得穿曬你每一個人嘅特點，佢噏得出。啊、你啊爛玩啊乜乜乜乜啊、嗯、即係佢好似扮到一個神咁樣去話你哋過每個人嘅不時，就係、是、我哋修行者、 嗯、 在場嘅每一個嘅特性佢睇到出嚟，佢話你哋依樣唔好嗰樣唔好，你憑咩管我啊？咁樣已經知道呢個係魔唔係鬼嚟，已經叫啲人疏散，即係盡量叫在場嘅人冇法力嘅行先，盡量避開、嗯、走開，即係有咁遠走咁遠。有法力嗰啲有繼續喺度，哇！跟住呢個魔咧，基本上咧，我哋多數咧就睇下佢喺度搞咩先，我哋唔會即場制止佢嘅、嗯，因為佢唔會做到啲咩嘢可以傷害到我哋，佢冇咁嘅能力。咁咁好啦，原本咧點解佢一直都冇事咧？就係話佢家姐死嗰個家姐一直喺佢個身度頂住。 嗯， 咁其實。我哋幫你超度之前咧，佢家姐已經講嘅、 嗯， 其實我唔想走啊。點解咧？我一走咗，我呢個妹冇得救。 係， 他已經說講明了，即係我能夠超度到，但你呢個妹冇得救。但係佢最終都選擇咗去投胎嘅。咁但係佢一走咗之後咧，這個魔就出現啦，係咁數你哋每個修行者有咩問題啊？你憑咩管我啊？咁樣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咁好啦。跟住佢就在場，跟住咧佢就自己發咗癲起身走咗。 嗯哼， 發咗癲就起身自己走嘅。 嗯哼， 咁我哋亦都唔理佢，唔干預佢嘅。咁好啦，佢走咗之後咧。回到去他自己住的地方呢，第二天上班發癲，發癲呢就自己在那裡發狂咯，在那裡發狂，跟住就在那裡亂說話了，亂曬龍整個人，跟住就被保安啊那些咁樣逼走了，咁啊炒埋，現在入咗，應該入咗精神病院，這些就冇得救的，即係其實我見咁多呢，魔就真係冇得搞的，不是講笑，你本身個人就已經很邪嘅，個人的心態已經係冇得救，係歪曬嘅，先會撞到呢啲嘢。你個人好正路嘅，唔會撞到啲咁奇怪嘅嘢。即係仲有一樣就係嗰個惡鬼， 係 七月十四千祈唔好真係搞人哋祭品。死緊啊！話俾你聽， 點解咧？ 我曾經見過有個靈體上咗身咧，我開頭都唔知係咩嚟啊！咁佢成日都心口痛，好揦住，好熱咁嘅。佢咁樣同我講：，哇！但我見到呢個人，哇！點解咁得意？一望落去同嗰啲餓鬼書嗰啲一樣嘅，喉嚨即屎咁大咁樣。佢係食唔到嘢嘅，但係個心好灼熱咁。佢一見到我就現形啦。哇！佢話好似着火咁啊！哇！呢啲真係難搞。真的很麻烦，不是说一般鬼魂这样处理到的，因为他不是普通灵界来的，他已经超越那个恶鬼道那些，他不是普通灵界，我们要做 很多东西才可以令到他真正正走得到，真的要牵涉啲神，要找啲神带他走才搞得掂，搞不掂真的。 咁你刚才讲到呢，魔很简单，魔由心生啦，咁即系话本身你嘅人咧带住一啲魔性啦，你先容易招惹到魔啦。 系邪，系好邪恶嘅人先会做得到啦。 系即系嗰个魔性好重啦。咁但系咧，头先讲到啲恶鬼咧，就其实喂，七月十四唔好去搞人哋啲祭品，就平时都唔应该搞噶啦，啲祭品就应该。但系好啦，咁你搞唔搞啲祭品都好啦，其实呢啲恶鬼永远都系存在嘅。 佢唔系，佢平时唔喺度噶。是那幾天他出現上來收下東西， 上來吃 東西， 但其實他的所謂吃都吃不到的，因為 是啊，但是叫做安撫他們這樣，但是那個時間你一撞到他們就很麻煩，即是很難處理的，即不是說一般你懂什麼法術就很易搞定，不是那麼簡單，惡鬼就比較得意一點。 因為大家聽咩惡鬼諗住，我俾啲嘢食咪得咯，其實俾嘢食冇用，因為食唔到啊嘛。係 啊， 係啊，好啦，咁啊，韓宇啊，同我哋分析咗一啲咧，蛇精啦，就狐狸精啦，就仲有呢個樹精啊，同埋呢個魔啊，甚至乎惡鬼咧，都同我哋咧，有一啲交代過出嚟啦，係啲咩咧？咁啊，我哋講翻一啲實質嘅故仔咯。我知道咧，就係、是、韓宇兄咧，你一個馬來西亞嘅朋友，係你嘅朋友定係你嘅朋友嘅朋友？ 其實唔係馬來西亞嘅朋友，係個故事咧，就係、是、我一個由細玩到大嘅朋友，咁就隔咗好多年都冇揾我哋嘅。咁某一日，咁就大家喺街度撞到啦。咁佢就話：喂，而家呢輪都唔係咁好喎、啊。咁佢即係經過啲親戚就知道我哋有即係。就是可能幫到佢，佢就嘗，即係佢老豆就揾我哋就嘗試幫佢咯。咁佢老豆基本上咧，一見到我哋咧，咁啊，基本上我親戚已經同佢講，你差唔多，你完噶啦，熄曬啦，你所有燈，冇得 即係冇得救噶啦， 冇得救，我都幫你唔到啦，太遲啊，因為太遲啊，佢話。咁原來佢發生咩事咧？本身我呢個朋友咧。佢阿爸就做生意嘅，咁講緊係十幾年前，佢哋已經好有錢嘅，住半山唔知世紀大廈咁樣， 係 好有錢嘅。咁但係咧，佢哋之後咧就一直都好順風順水嘅。咁但係咧，佢哋有一次喺朋友介紹之下咧，就去咗揾一個。馬來西亞的風水師，這個風水師咧，亦都喺香港幫很多名人看風水嘅。 係， 但係即係佢個名字我就唔講啦。咁就 佢哋但係咧奇怪嘅事就係話佢阿爸揾咗呢個風水師一年，大概一年後開始所有嘢都冧啦，唔得，即係包括生意啊，即係嗰個身體嘅疾病啊，開始出現問題啦。咁佢阿爸咧就曾經出咗去揾好多法科嘅師傅去幫佢搞，次次都俾人呃曬錢嘅啫， 係 冇一個幫到佢。有啲直接話俾佢聽，你俾人落咗降頭，我都救你唔到。直情好坦白話俾佢聽，真係嘅。有啲有料嗰啲，即係同佢講：，你俾人落咗降頭啊，你去揾個另外一個師傅啦，我幫你唔到。即係有啲就純粹攞咗佢錢就幫佢唔到咯。 係咁啊，佢嘅 case 係中降頭啦，今次就係嘛？ 佢係啊，佢直情係中咗降頭。 係知唔知中咩降？ 嗱，佢又好得意嘅。咁佢老豆咧就發現有問題，因為佢所有嘢都開始唔順境啊嘛。亦都發現自己有 cancer， 咁就所以佢周圍去揾人醫。咁啊，其實佢老豆臨走之前咧，就最後心願就係話：我唔想我屋企人即系都要咁样咯，因为佢知道逐个死啊，佢屋企嗰个家族啊逐个死啊，咁啊已经好邪门啦，系咪先？咁之后咧，佢就系唔甘心啦，就系、是、因为佢本身系好有钱嘅人啊嘛，好有钱嘅人，跟住就冇晒所有嘢之后，仲要搞到有癌症，所有即系个仔又唔听佢讲，即系佢又同个仔又拗撬，又唔开心，所有嘢都唔开心啦。总之又揾人啊救佢唔到，咁啊死紧咯。咁啊佢临尾嘅心愿就系唔想屋企人过得好啲，咁佢亦都想知道自己死咗究竟会点样。咁基本上就我哋就解释咗俾佢听，大概嗱、你之后咁样咧，我哋尝试帮你做某一啲嘢啦，咁样咯。咁跟住啦，未完嘅，佢真系死咗嘅，过咗几个月佢就死咗啦。 系。 咁死咗之后咧，佢屋企嘅狗一齐死埋，即系你话咁奇怪都好啊，咁啱得咁巧死晒，咁好啦，直到佢嗰个仔啦，佢个仔系因为系我哋由细玩到大嘅朋友，年纪亦都差唔多，咁啊，佢相信我哋，佢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帮到我哋解决呢个问题？ 系， 因为佢唔服，佢净系佢，因为佢人。讲真，个阿爸咁样死咗，佢都真系相信俾人搞， 系 佢就问我哋：喂，大家咁 friend， 你可唔可以帮一帮我先？咁冇问题嘅，就我哋就叫佢，因为咧佢呢单嘢比较棘手啲啊，唔系普通话一般嗰个咩法科嗰啲咁嘅嘢，唔系呢啲嘢嚟，佢真真正正中咗降头。咁基本上咧就要佢本身。我哋就教佢修行，咁就基本上要打坐啊，都系戒食牛肉啊，都系一啲佛教嗰个模式啦。咁、教咗佢之后咧，好啦，大概佢持续咗三个月到啊，佢开始佢同佢个细妹有一个能力，佢哋能够同佢老豆通到灵。佢老豆已经走咗噶啦。咁啊，跟住佢哋慢慢咧，即系大家倾偈咧，开始知道，咦，真系唔对路喎、咁样啦。咁咧好啦。去到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三四個月後嘅事噶啦。佢即係已經修行咗三四個月後，佢開始入到定嘅時候咧，跟住我哋就幫佢做咗一個儀式，真真正正挑戰嗰邊嗰個法師啦。當日咧，那個我個朋友就基本上就坐咗喺地下，我打坐打緊坐嘅。咁咧，跟住咧，我嗰個親戚，即係嗰個，我哋又叫我哋自己個法師啦。 係。 咁啊，就叫佢，你而家試下諗下對方，你諗佢嗰個，你諗你而家腦海中諗佢。跟住咧，嗰個人咧，嗰個我個朋友咧，當時跪咗喺地下，忽然之間，佢一打坐一諗佢啫，隔咗一陣，我諗大概十零分鐘。你睇到佢个状态咧，系由好静止咁样打坐，忽然之间佢系想夹起个人，好恶好恶咁样想成个好用力咁样，就系想成个撑起身，但系佢撑唔到起，变咗跪低咗。佢想撑起，但系佢唔得。 系 咁，我当时见到个场面就系咧，呢个人咧个鼻不停喷血，系不停喷血出嚟， 佢個樣咧就變好兇惡，但係我個朋友已經六尺高噶啦，六尺、嗯、六尺六尺一二，我諗佢，佢想趌起，但係佢趌唔起，佢跪咗喺度，咁、嗯、就不停係想反抗咯，想趌起身啦，咁、那個鼻亦都不停噴血嘅，我見到個畫面係咁樣嘅， 係， 咁就在場嘅人已經好驚好驚啦，跟住又係盡量我哋叫啲疏散啲人，唉，唔好咁多人喺度，盡量散後啲，係咁樣咯。 咁樣啊，噴血，但係揾唔揾到咩原因咧？係真係咁啱流鼻血啦，定係發生咩事？ 揾到嘅，其實咧當時咧，佢嗰個法師個嗰個靈啊，直情係過咗嚟啊， 係 鬥緊法嘅，係直情想同我哋鬥法。 嗯，即係話咧，通常我哋聽啲降頭咧，都係話咧。要解降咧，就其實要同對方去鬥噶嘛，所以好多師傅都唔肯幫人解降噶嘛， 因為佢冇咁嘅能力啊。 一來冇咧，二來就要同對方去鬥啊嘛，有機會會受傷啊，或者兩肋骨傷啊，係啦，會死添啦，係啦，所以通常佢哋拒絕去幫人哋去， 係啦，冇錯， 去解降噶嘛，係。咁呢個呢今次嘅事件就係已經鬥緊啦，兩 已經鬥緊嘅啦。其實咧，咁好啦，咁好啦，咁呢個狀態就一直。持續著啦，咁嗰個男，你見我個朋友咧，即係嗰個法師已經過咗嚟，直情知道啦我哋。咁個法師咧就講明我要佢哋，佢講出咗原因，我哋亦都好驚訝嘅，因為我哋要審問佢啊嘛。佢當時咧就用咗好多，我相信係嗰啲佢哋啲手印啊嗰啲咁嘅方式，佢係想鬥法嘅，但係奈何佢嘅能力真係不足，佢只有跪喺度，不停跪喺度想反抗唔到。 但係佢講出咗一個原因， 係啦，跟住 呢一個原因係乜嘢咧？啊，埋下關注先啦，唔好行開。